欢迎来到中文播客高级中文的媒体课程。大家好，我是朱琪。 大家好，我是潇霞。 那潇霞，我们的媒体课程啊，今天有一个小小的改变，是吧？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大的改变。 哎，此话怎讲？ 因为以前我们的媒体课程呢，都是找一些文章的这样的形式的媒体，但今天我们的媒体呢，其实是一个播客， 就和我们中文播客一样哈，以收听的形式，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今天的内容。 今天的那个播客没有文本，所以也增加了我们学习的难度。那么如果说大家听了我和 Jenny 的讨论以后仍然有不明白的地方，那么也欢迎大家登录我们的网站，然后可以在讨论的板块里面提问。 没错，而且呢你要点击一个链接去听到今天我们这篇播客的内容，是吧？ 没错。 那潇霞，我们今天的这个播客啊，是选自在网上还挺红的蛮有话语权的一个播客网站啊。 对，这个网站的名字就叫做反播。 反播，哎，是不是很反动的？ 对，听名字就会发现这个网站上的很多播客讨论的都是一些非常敏感的尖锐的话题， 有一些是别人不敢说的或者觉得特别难说的，就比如今天我们为大家选择的这一篇播客，其实就是选自于他们的一个栏目，叫做超级难说 啊。那我说一下他们那个播客的题目，就叫做我们能不能喜欢日本。 那其实今天的这篇播客我觉得挺难的啊，里面运用了很多成语，因为它形容了一些民族性一些特点。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先来挑几个成语吧，因为它一开始啊就说了一大串。 好，那我们先来讲解两个词，一个是同仇敌忾，意思就是说大家全体一致的去仇恨别人。 对， 那第二个呢就是义愤填膺，就是说你遇到了你觉得非常不公平的事情，然后心里非常的愤怒。 对的， 所以这两个词都是形容就是人情绪非常的激动很生气的这样的词。 没错，为什么在播客里会出现这两个成语呢？因为播客里面就观察了一种现象，就是现在呢有一些中国人他非常的偏激也很片面，对吧？把日本人和日本的文化都妖魔化了。然后呢他们会就像刚刚潇霞解释的两个成语，同仇敌忾，义愤填膺的去指责日本人啊。 对，那么刚才朱琪说到了一个词妖魔化。那么妖魔化的意思就是说你故意的去贬低或者损害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些事物的形象，就是说把它说得很可怕，让别人都会觉得哎呀这个 像妖魔一样。 对，就像妖魔鬼怪一样，让人觉得很恐惧而且很讨厌。 其实今天这篇播客还是一个我觉得蛮好的，让某一些人可以思索自己， 就说自我反省的性质更多一点。 对的 啊，那为什么我们说今天的话题特别的难说？就是因为在中国也是对于这个问题，不是说大家观点都是一致的，也是有两派，就有一派的人他会就是说觉得日本人有很多的优点，虽然说我们历史上两个国家之间有过矛盾。 对，就是有一些人是比较客观的啊，然后还有一些人是很偏激的，对吧？就把日本妖魔化。那么今天的播客里面对于这部分很极端的人呢也是做出了一些批评，觉得他们应该先来检查自我审视啊。那潇霞，这个播客里面观察啊，说其实中国人很多时候这个民族主义啊是说一套做一套，对吧？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为什么说说一套做一套呢？就是说他言行不一。那在这个播客里就说到了很多中国人在网上骂日本人的比较的多，但是在实际行动中并没有做出一些提高自己啊或者说一些实际的行动。 对的，那说一套做一套的意思就是你说的这个意见和你自己实际的行动是不一致的。 没错， 也是属于比较贬义的一个用法啊。 没错。 好，潇霞，之前我们也说了这篇播客里面呢用到了挺多的成语形容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特性。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妄自尊大。妄自尊大。 好，那妄自尊大的意思就是说非常的狂妄而且自高自大，就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对， 那基本上呢就是他们所认为的都不是 和实际情况不符合，对吧？ 对。 那我们这儿呢再看一个有意思的成语吧，叫做黔驴技穷。 黔驴技穷，这个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说虚有其表，对吧？好像外面看上去哎呀他声音闹得也很响，做了一些动作，但是实质上却没有什么本领，没有什么真正的内涵啊。那这个成语背后呢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呢，潇潇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黔驴。黔是一个地名，就是贵州那个地方 简称黔， 对吧？ 对。那么贵州那个地方的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传说很久以前那个地方是没有驴的，那有一个商人他从别的地方带了一头驴去了贵州，那贵州这个地方的老虎呢从来没有见到过驴这种动物， 对， 所以呢他听到那个驴的叫声很响，然后而且驴呢就长得比较大嘛，这个动物，所以他就有点害怕，就不敢接近他。 没错。 但是后来呢慢慢慢慢的接触了之后，就发现他除了会叫，个子比较大以外，没有什么别的本事了。那 是的。 那老虎就去接近他嘛，然后被他踢了一脚之后，就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然后就把他给吃了。 那所以这个成语呢我们现在就比喻虚有，就是光有一个外表，对吧，实际上没有什么本领啊，叫做黔驴技穷。 没错。 那刚刚看了这么多成语，现在我们来学习一下常用语吧。大锅饭，大锅饭。 好，那大锅饭其实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中常常出现的这样的一种。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管你工作累还是不累，工作的量多还是少，得到的这个报酬，对，待遇都是一样的。 哎，就好像一大锅的饭，然后人人都有的吃，那这个叫做吃大锅饭哈。就像潇霞说的，是计划经济底下的一个产物，它的特点呢就是大家可以共同富裕，也可以共同贫穷， 就是不管你努力还是不努力，反正都是一样的。 哎，对，那文章里也说到了，日本民族确实有很多的优点，所以即使在有一些吃大锅饭的企业里面呢，日本人每个人还是很努力的，大家就共同富裕。吃大锅饭很容易发生的情况就是大家会斤斤计较，总想自己少干一点活，让人家多干一点活，对吧，就导致了共同贫穷。那么斤斤计较的意思是什么呢？ 斤斤计较就是说过分的计较一些很小的利益，或者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就是说这个其实不是很重要的，但是呢你就会觉得我一点亏 也 不 能 吃。 对的，上海人在全中国就有一个斤斤计较的形象， 所以很多人都说上海人很精明嘛。 哎，这个精明其实用在上海人身上倒变成贬义词了啊。那刚我们说到日本人就特别的认真，是吧，每一个人都会很努力的工作，他们非常的克己奉公。克己奉公 这个词按照字面的解释，克就是克制，那己就是自 己， 就是说严格的要求自己。那奉公呢就是说遵照执行公事、 这个、对，遵照规定去执行公事啊，绝对不会为自己来谋求利益，对吧？ 没错， 反而对自己的要求要非常的严格，这个叫做克己奉公。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个小我大我这样的对比吧，看字面好像特别容易啊。什么是小我呢？ 那小我其实指的就是个人，大我当然指的就是集体。那么在那个播客中就说到了，好像有人说中国人都是只有小我没有大我， 对， 当然我觉得这种也是比较偏激的说法，这要看人的吧，也不能这样的一概而论的。好，那么在那个播客里还提到了一点，就是说据说是孙中山先生他说的、中国人呢他很容易像一盘散沙一样。 为什么会一盘散沙，没有凝聚力不团结呢？就是因为心里只有小我，没有那个集体感，没有大我啊。那夏夏，今天这一篇播客真的内容很精彩，所以我们光解释词语已经花了非常多的时间了，最后再挑两个很重要的用法吧。 好，那么我们生活中常听到的一个词、在这里也出现了，叫拆台。 拆台，拆就是拆毁的意思，对吧？ 对。 对，那大家想象一下，如果说你在舞台上表演，别人把那个舞台给拆了， 嗯， 那么你会怎么样？ 哎呀，他就是在破坏你的好事儿啊，你就掉下来了，是吧？ 对啊，所以拆台的意思就是说，你用一些破坏的手段，然后让事情不能够顺利的进行。 嗯、 特别就是说，你专门拆什么什么人的台， 对， 比如说你夸自己的时候，然后突然有一个人在旁边就不停的说你的缺点，这个就好像有点拆你的台， 嗯、拆台的行为哈。那我们今天最后再看一个，成了泡影这个用法吧。泡影， 好，那泡影呢，它其实是一个名词、 嗯、 就是说有一些事情落空了，落空的这样的事情、嗯、或者说是希望，那成了泡影就是说当你希望发生的事情它没有实现的时候、 哎、 你可以说我的希望成了泡影、 嗯、 我们还常听到的一个词是泡汤，比如说这件事情泡汤了， 泡汤， 那泡汤其实就是一个动词， 嗯，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没有达成，对吧？ 对， 失败了啊， 对， 泡汤。那今天的这篇播客呢，其实就是像我们一开始说的非常难说的一个事儿，但是像他自己结尾里面也说了，难说的事儿至少自己要想清楚搞清楚。那我们也非常希望大家到 ChinesePod.com 上面来问我们今天播客里面的语言点，以及你们是不是喜欢这样收听的形式啊。 那么今天的我们的播客已经非常的长了，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大家再见， 下一次再见。